却被你拥有疲惫，我用去职业的世界想分别，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，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彻底，胜过你心事却猎豹无情。你说你想要他，偏偏注定要我叫心灭了，爱熄了，剩下空隙要不要春一草，花有我用心良苦却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来阻放你的手。Oh.